侯文咏和蔡康永的欢乐三国志第五集上。听说关羽投降 刘备向曹操借了军队，说好了是要替曹操去攻打南瓜大皇帝袁术的。结果不但没有好好的去打袁术，反而是一半真一半假，竟然就杀死了曹操手底下的徐州州长车胄。 哎呦， 不但杀了人家的州长，还顺便占领了徐州。哇，曹操一怒之下发动200,000的大军要去攻打这刘关张三个人。把刘关张这一伙人打得流离失所，这当中呢，刘备只好跑到北方去投靠袁绍。 袁绍啊，这也是大哥级的人物啊，眼前看来看去啊，也只有袁绍不怕曹操了。 哎呀，刘备落跑了之后呢，剩下张飞暂时是下落不明。只剩下镇守在下邳城负责保护刘备这两个太太的关羽，偏偏关羽又中了曹操的计谋，被曹军团团包围在城外面的一座小山上面。 关羽这个人啊，忠肝义胆啊，他这个人啊，当然是死都不会投降。可是呢，这刘备这个人很糟糕，每次逃亡的时候呢，都把太太乱丢。这次啊，就轮到关羽啦，帮刘备保护这两个太太。现在两个嫂嫂在关羽身边，全靠关羽保护。 对呀。 关羽呢，如果是自杀而死的话，虽然说是英烈千秋，可是这两个嫂嫂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呀、啊，嫂嫂哭哭啼啼的，关羽当然不能死，他应该要存活下来。一向啊重视义气的关羽啊，面临了这个两难的局面，所以呢，他就提出了三条剑说。 三条剑说，关羽被人家包围的快要被杀掉了，人家曹操现在不杀他，愿意请他投降，这很优待了。关羽还要提三个条件。 哎呀，这曹操啊，实在是太欣赏关羽了啊、你不要说是三个条件，我30个条件都没问题。 好棒的老板哦。关羽对曹操所提出投降的这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我现在如果投降的话，我投降的对象是汉朝的天子，而不是投降曹操你哦。 哎呀，这什么条件嘛，没问题。曹操当然会想啊，汉天子就是我、我就是汉天子，没有问题。还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出来。 投降的第二个条件，我这两个嫂嫂要领薪水。 领薪水啊， 因为我们刘备哥哥呢是皇叔，要比照皇叔的太太叫做皇婶，皇婶的待遇用来付薪水给我这两个嫂嫂。而且所有服侍我这两个嫂嫂的人都要好好的安排，不可以有人去打扰我这两位嫂嫂的生活起居。 给钱嘛， 钱 啊，小事了哦，你要多少我就给多少。 哇， 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 Money 也没有问题呀、 没错。 那就试试看这第三个条件吧。投降的第三个条件就是，如果我知道了我的哥哥刘备刘皇叔他在什么地方的话，那我二话不说立刻就离开曹操你这里，跑去投奔我哥哥。 干嘛、我求你求了半天，然后你一旦知道你哥哥的下落，你就要落跑。那我曹操不就白干了吗？你不觉得这样好像有点问题吗？ 是啊，而且可能连长途电话的账单都不付就跑掉咯。可是想来想去啊，曹操竟然也接受。 真的接受啊？ 因为曹操实在是太欣赏关羽，他很希望能够争取到关羽来为自己打仗。他每一次回想到当年关羽遇到华雄的时候，曹操还特别跑去倒了一杯酒敬关羽。 没有料到关羽说某去便来，一下下的功夫竟然就把华雄给杀了，提着华雄的人头回来的时候，曹操倒的那杯酒竟然还是热的。 哇，偶像偶像， 这个酒的温度到现在还会让曹操觉得热血沸腾。 哎呀，我觉得啊，曹操这个人啊，其实内心也是有所打算的啦。 啊， 人嘛都是这样子啦，你今天啊去追一个女生，你请她客她不要， 我不要 没关系，我们就有耐心点，我们慢慢追，慢慢给她一点好处，再给她一点恩惠，日久生情嘛，久了总是会感动的啦。 这样子哦。果然曹操呢就答应了关羽这三个投降的条件，关羽呢正式投降了。可是曹操为了要永远可以得到关羽的效力哦，就在那边搞一些桌子底下的花样。 什么桌子底下的花样啊？ 曹操竟然安排关羽去跟他这两个嫂嫂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 哎呦， 曹操心里面打了算盘啊，就是刘备刚娶这两个干夫人还有糜夫人，都那么年轻，丈夫刘备又常常不在家，两个夫人难免会觉得心中寂寞。 哇，报喜啊报喜啊，关羽。 如果关羽跟两个嫂嫂当中随便哪一个发生的不伦之恋的话，他就再也没有脸回去面对刘备，那关羽呢就永远属于曹操了。 哎，曹操啊是以自己的心来度别人的腹，他以为别人都跟他一样好色，只要跟女生啊关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就会忍不住乱来。 其实啊，曹操的这一个招数是跟色情业的黑社会老大学来的。 哦， 这些色情业的老大为了要永远的控制手底下的娼妓哦，就让他们使用毒品，逼迫他们上毒瘾，这样他们就自暴自弃，没有脸回去面对自己的家人，会永远的效忠这些色情业的老大了。 还好啊，关羽是个非常谨慎的人哦，他立刻知道啊，这是黑社会老大常用的伎俩，是曹操要他堕落的阴谋。 那怎么办呢？ 忍耐啊，追求幸福你要学习忍耐。 哎呦， 关羽啊竟然拿着蜡烛啊去帮两位嫂嫂守房门，都不跨进房间一步哦，不但如此啊，他还在外面啊读这个春秋。 哎呦，你春字后面要快一点讲秋啊，不然我还以为他在读什么东西呢。这个春秋啊里面讲很多各国国君的故事哈，加上孔老夫子在那边批注，所以关羽在读春秋的时候啊就会看到孔老夫子的注解，每一次都把这些国君啊痛骂一顿，骂说这个国君色情狂，那个国君不要脸。哇，这关羽读春秋啊就看这个孔老夫子啊整天骂来骂去哦，心生警惕，根本呢就没有心情去做坏事。 所以说啊，选好书是很重要的哦。 是是是， 还好啊关羽挑到的是春秋，他是不小心啊在书报摊买到什么花花公子或者是阁楼杂志，哇，这保证关羽啊一下子就完蛋了。 关羽一整个晚上一手拿着蜡烛一手拿着春秋， 很累哦， 在嫂嫂的门口站岗， 嗯， 完全都没有走进去房门一步。这曹操派出来的狗仔队， 哎呦， 在房门口埋伏了一个多礼拜，没有拍到任何可以卖给八卦杂志的照片， 无聊死了。 关羽的这种气节呢反而让曹操觉得更加的崇拜。 哎，曹操这个人怎么这么贱啊，他故意要把人家抹黑让他堕落，结果人家关羽不让他抹黑，他反过头来竟然很崇拜尊敬关羽，这太奇怪了。 很多老板都是这个德性啊，这就叫做投其所好，他让你堕落你不堕落，没关系，换一招送你特别喜欢的东西。曹操开始对关羽啊 三天就请他吃一次台湾料理，五天请他吃一次鲍鱼跟鱼翅。再接下来呢，又送给关羽美女十名。哇，曹操想，哦，你两个嫂嫂皇婶很端庄，所以你提不起兴趣吗？没关系，我找模特儿经纪公司精挑细选这辣妹十名，看你关羽还忍不忍得住。 我告诉你哦，关羽处理这件事情啊，让所有的女人都很不高兴 啊。 嫂嫂们啊，首先就觉得不爽。 怎么了？ 送美女给关羽？ 对呀、 那嫌我们两个人很老，嫌我们很丑，是不是啊？ 哎呀，怎么这样子想呢？关羽啊，为了向两个嫂嫂表明他的这个心意，只好把这些辣妹呢送过去给两个嫂嫂，全部都当佣人。 哎呦，这十名美女啊，化妆得漂漂亮亮的来，本来以为是来应征公关，来当公主的， 是是， 没有想到竟然变成了菲佣。哦，穿着高跟鞋去煮饭啊，端洗脚水去了。 这美人计啊又失败了。 嗯， 曹操只好对关羽本人下手。 哎呦，要揍他、啊、 不是啦，送他名牌的衣服。 嗯， 有一次曹操啊看到关羽身上穿的这个战袍啊烂糟糟的，他就特别去找了非常昂贵的这个绸缎来， 嗯， 找裁缝师傅帮关羽做了一件新的战袍送给关羽。 嗯， 关羽哦果然就立刻穿上这件战袍哦。 嗯， 而且还跟曹操道谢。 哇 哇，曹操这下很得意了。可是没有想到他发现关羽把那件烂糟糟的破袍子啊穿在这个新袍子的外面。 哎，曹操搞不清楚状况啊，牛仔裤啊都要有破洞，对不对？ 哎， 曹操送那什么全新的战袍，这太逊了。人家关羽那个旧战袍是故意磨的，战将当然要穿得破破的才酷啊。 你讲的真的很有时尚的概念。可惜关羽啊不是这样子想的。 关羽什么意思嘛？ 关羽就对曹操解释， 嗯， 他说这个烂糟糟的旧的袍子是我的哥哥刘备他送给我的。 嗯， 我一穿上它，我就好像见到了我哥哥的面一样。 嗯， 关某绝对不能够因为曹公你送的这件新袍子， 嗯， 就把我的旧袍子给抛弃掉。 哇，好感人哦，太感人了。送美女啊送衣服都不行哎。 不行。 所以曹操心里就想，可能啊这些东西都太过正式了。 嗯， 我得呀再送亲密一点的东西给你。 什么叫做亲密一点的东西啊？ 哎呀，你别紧张啦，曹操啊一天到晚请关羽喝酒， 哎， 每个人喝醉了都有一些小动作 哦。 曹操啊就观察到关羽一喝醉酒就捻胡须。 捻胡须啊，这么古怪啊。 哎呀，这比抠鼻子好多了。关羽啊捻着胡须说，哎，男子汉大丈夫不能报效国家，又不能跟我的哥哥在一起，活着实在是很烦呢、 哎呀，怎么又在讲哥哥呢？曹操很想把这个话题换掉。他就马上问关羽说， 嗯， 关先生，你那个胡子看起来很漂亮啊，你知不知道一共有多少根呢？ 哎，这曹操的问题啊听起来就很好笑了、哦、 没知识。 哎，没有想到啊关羽真的在算他胡须的数目。哎， 两个神经病。 关羽说一共有1265根。哎呀，每到秋天就断3-5根啊，真的是很麻烦的我的胡须。 哦，胡子会断哦。 嗯， 这曹操心里面就灵机一动，关先生，我送你一个很贴身的东西哦。 怎么了？ 我送你一个胡子的保险套。 胡子也有保险套啊？ 这个套子很特别， 嗯， 可以呢把你的胡子给套起来，保护你的胡子。这样子啊就很亲密，很贴身，很有情谊。而且刘备你哥哥他总没有送过你专门套胡子的保险套吧？ 果然啊这刘备啊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送过关羽啊套胡子的保险套。 嗯， 所以这一次曹操得逞了 啊， 关羽再也没有机会啊把旧的套子再套在新的套子的上面啊。 套那么多套子胡子都断掉了。 这曹操啊不但送了关羽啊胡子的保险套， 还把关羽啊带去汉献帝的面前炫耀他的胡子哦， 好无聊 哦。结果皇帝啊真的哦叫关羽啊脱下胡子的保险套，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前把胡子劈开来表演。哇，关羽的胡子的长度啊已经超过肚子了。哇，皇帝就说 真是没染功啊。 皇帝啊不能随便乱说，他说什么人家就叫什么，所以呢这关羽啊从此就正式被封为没染功。 什么没染功？这什么烂职位，听起来跟李荣院的名字一样。 哎呀，这听起来啊虽然是像美容院的名字啊，可是在当时啊是非常流行的哦，就像我们现在选拔十大最有服装品味人士一样啊。关羽这个人啊很在乎流行界的意见，所以呢他还是很高兴拥有这个封号。 关羽他常常带着曹操特别用高级的黑纱制成的这个胡套子啊，这让曹操觉得很得意啊。他觉得自己选礼物的眼光非常的独特。 没错， 接下来他又观察这个关羽，发现关羽骑的马好瘦， 因为关羽太壮硕了，这连马都被他压扁了。 有这种事吗？有一天曹操亲自牵着一匹马来送给关羽。曹操说，你来看关将军，这一匹马你哥哥刘备他也送不起，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送得起的，我曹操把这匹马送给你。 哎呦，到底什么马嘛，讲了这么多这么珍贵啊。 你忘记在吕布死掉以后留下来一匹赫赫有名的赤兔马。 哦，赤兔马。This is a good horse. 这很珍贵啊。 对， Red Rabbit， 红色的兔子。赤兔马。关羽收到这个赤兔马好高兴哦。曹操觉得很奇怪耶，我上一次送给你美女辣妹十个，又每天请你吃鲍鱼鱼翅，你都不高兴哦，笑都不笑一下，现在送给你赤兔马，你怎么笑成这个样子呢？ 哎呀，这个时候啊关羽讲了一句很不上道的话 啊， 他说，因为啊骑上了这匹赤兔马，我只要知道我哥哥在哪里， 又是你哥哥， 我马上可以骑马去投奔他。 哎呦 哎呦，讲这样曹操听了差点当场昏倒。 刘备他被曹操的200,000大军啊打得焦头烂额，从徐州一路逃出来，他想到袁绍曾经说过，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帮忙的话可以去找他，他就决心逃到北方去找袁绍。这刘备平常哦跑得不怎么快，落跑的时候跑得非常快， 哎呦， 一天跑了300里。 哎，他可以参加马拉松比赛，一定是冠军。 不，他跑去找袁绍了。 袁绍啊，这个时候小儿子的病已经好了， 终于好了， 又有了征服天下的心情了。这个时候啊，袁绍一听到刘备要来，高兴的啊，连忙出邺城30里去迎接刘备。袁绍说，前一阵子我的儿子生病，忙得没有时间去帮忙你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啦。 刘备心里面当然是一肚子大便，可是他也只好表面上很客气地回答袁绍说，自从18路诸侯讨伐董卓那时候开始，我个人就已经很崇拜你了。 真的哦， 很早很早我就想要投靠在元盟主你的门下，都没有机会。现在很幸运的，我的徐州城被攻破了，我的妻子小孩都被俘虏了， 这还幸运呢、 我很高兴我能够走投无路。我想到袁绍将军你这么有风范，不远千里的跑过来，希望你收留我，我将来一定找到机会感恩图报。 你这么幸运，好说好说。袁绍啊很高兴请刘备回去冀州州政府的所在邺城啊， 给他安排的最好的住宿， 嗯， 同时呢也是三天一小宴、 哦、 五天一大宴的宴请刘备吃饭喝酒。 哈哈哈哈，这个关羽在曹操那边一天到晚被请喝酒， 嗯， 刘备在袁绍这边也被请喝酒啊。可是这袁绍在搞什么鬼啊？ 嗯， 刘备来投靠他不是希望他能够出兵去打曹操吗？ 对啊， 那你要不要帮忙打这个仗你就早点说嘛，你整天请人家喝酒干什么？ 哎，你想清楚，哎，打曹操啊可不是像打公孙瓒、嗯、或者是打电动玩具那么容易耶。这么要紧的事呢当然得好好的评估啊。 哦， 你说像这个袁绍的阵营呢他就分成这个激进派跟保守派。 激进派跟保守派？ 对啊，这保守派的阵营呢主要的领袖田丰他就说啦，我们呢才跟公孙瓒打完仗，粮米所剩不多， 嗯， 现在最重要的呢就是要安养生息，制造武器， 嗯， 囤兵囤粮，三年之内一定能叫曹操不战而降。 哎呦，保守派讲话都讲这么保守这么慢，哦，我都快睡着了。哎，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要安内、嗯、然后才能够攘外。 对，不过呢激进派的首领呢沈佩呢不以为然， 嗯， 他就说了，哎呀不要那么麻烦啦、啊、你袁大将军你这么神武，又有黄河以北幽清兵济四周之地，在国内啊不管是比战力或者是比地盘都是排行榜第一名啊，就我第一名啊，要讨伐不晓得排行老几的曹操，哎呀简直是易如反掌，干嘛要拖三年啊。 哦，他是激进派真的很激动哦。眼看着保守派的领袖田丰跟激进派的领袖沈佩他们两边的意见呢、啊、是不相上下，这个时候保守派另外一个重要的成员沮授就说话了、 嗯、 他说曹操平定了内忧外患， 嗯， 曹操的军队呢也是纪律严明，他又掌握了皇帝在他的手上，他跟公孙瓒比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敌人哦， 嗯， 我们如果这样随便就出兵攻打的话会被天下人认为师出无名会讲话的。 对呀，曹操手上有天子， 嗯， 结果我们还跑去打天子，哎，这不是叛乱这是什么呢？ 对呀，叛乱是很倒霉的事情，哎， 嗯， 像袁绍的弟弟袁术随便的叛乱当什么南瓜大皇帝结果死那么惨哦。 所以啊这保守派呢跟激进派呢正反两面的意见听下来啊，哇，袁绍啊犹豫的不得了，不晓得呢该是出兵好还是不出兵好。 嗯， 这时候啊刘备咚咚咚跑来了，他上气不接下气的说，师出有名，师出有名。 师出有什么名啦？ 哎，你忘了吗？天子的衣带诏啊， 哦， 字字血泪的控诉曹操的种种不法行为啊。 对对对对， 这刘备啊一五一十的、啊、就把衣带诏啊以及万人签名反对曹操的这件事情啊告诉了袁绍， 嗯， 刘备就说了，现在啊出兵讨伐曹操正好是站在正义的一方， 嗯， 我们这是扶持汉室帮助皇帝消灭曹操这个大奸臣， 哦，这么有意义的事情怎么会师出无名呢？嘿，这个刘备还真会掰了， 是说啊， 因为他实在很心急啊，恨不得袁绍赶快出兵去打曹操，让他可以搞清楚到底两个弟弟还有两个太太都怎么样了。 嗯， 他这个掰出来的理由啊还真的让袁绍听得很顺耳，哎， 嗯， 因为袁绍这种世家子弟哦很重视身段重视形象，所以听刘备一讲说自己是站在正义的这一边哦，很高兴就决定赶快出兵去打曹操， 嗯， 没有想到这很扫兴的保守派的田丰啊还是不死心，再三的劝谏， 哎呦， 他还告诉袁绍说，袁大将军， 嗯， 你不听我田丰的劝告你出师会变成出山。 哎呦， 还没开始打仗就触袁绍的眉头。 袁绍被这田丰气得半死，下令把这个田丰啊关到监牢里面去。保守派啊暂时是失势了。袁绍接下来呢就任命激进派的领袖沈佩担任参谋总长，许攸呢当副参谋总长，再派颜良跟文丑当步兵司令和骑兵司令，分别统领步兵和骑兵各150,000，加起来一共300,000的大军，向黄河边上的黎阳这个地方出发， 为了使这一次的出师啊更加的师出有名啊。 是是是， 大家商议的结果呢，决定啊要写一篇檄文。 檄文呢就是在讨伐敌人的时候特别发表的声明。 那这一篇声明呢一定要好好的数落这个敌人的罪行，说明曹操有多么的可恶，那袁绍自己呢是多么多么的正气凛然， 一定要这样写。 结果呢这个任务啊就落到了袁绍的书记长，当时的建安七大才子之一的陈琳这个人的手上。 哦，这个陈琳啊是舞文弄墨的高手， 当然 可是他从来没有写过这种负责骂人的文章诶。陈琳抓一抓头就问袁绍要怎么写这个檄文呢， 袁绍告诉他啦，无所不用其极。 啊，什么叫无所不用其极呀？ 这袁绍就抓了抓头想了想，他说随便啦，想不到的话你就从祖宗三代开始骂起吧。 果然这一篇由陈琳负责执笔非常有名的讨曹操檄文，就是从曹操的祖宗三代开始骂起。这篇檄文开头就说了，曹操的祖父曹腾跟宦官为伍，残害百姓，伤天害理。曹操的爸爸曹嵩是宦官的养子，花钱买官位，颠倒是非。曹操的出身下贱龌龊， 哎呀， 品性不良， 哎呦， 为人狡猾， 哎呦， 以胡搞瞎搞为人生之目标，把全天下搞得乱七八糟。 哦，哪有文章骂的这么毒的啊？哎，不过曹操的祖父曹腾当过大长秋， 是， 这是宦官的头子。曹操的老爸曹嵩啊，太尉的确是花了1亿元买来的。 是， 再说曹操也是从小就爱骗人，素行不良，这也不是全部乱说哎。 这就是骂人的艺术。如果你要骂人，最高境界就要像陈琳这样，先提出事实的根据，再用这些事实加以渲染。 哦， 不可以泼妇骂街，毫无章法。 果然是很高明哎。 这篇讨曹操的檄文接着又说了， 大 将军袁绍为人民除去了下贱的宦官，却又遇上祸国殃民的董卓。袁绍大将军为了要消灭董卓，跟大家同心协力，他并不计较曹操智商不足，不惜跟曹操携手合作。 这指的是啊十八路诸侯讨董卓的联盟。 没有想到这个曹操不但愚蠢白痴，又没有谋略，屡战屡败，损兵折将。 这讲的啊是曹操在淫阳中了董卓的埋伏。哎，这又是事实哎。 都是事实。曹操你被骂了以后呢，想赖也赖不掉， 实在是太厉害了。 还有更厉害的呢。 汉 献帝从长安要出去散心的时候，我们袁大将军因为在对付北方的盗贼很忙碌，空不出时间来，只好派遣曹操你去保护年少的皇帝。 等一下等一下，北方哪有什么盗贼啊？ 有啊，北方的盗贼叫做公孙瓒。 啊，把公孙瓒说成盗贼啊。 是是是， 根本就是袁绍去抢人家的地盘嘛， 怎么做贼的倒喊捉贼起来了呢？ 就在写檄文啊，要把自己写得很伟大啊，把别人都写成是坏人哦。 哎呦， 不然怎么有理由去打人家嘞？ 嗯， 照这篇檄文的说法，袁绍这么的伟大，这么的忙碌，又派曹操去保护皇帝， 嗯， 万万却没有想到曹操竟然威胁皇帝， 嗯， 迁都到许都，接下来专断朝政， 哎呦， 败坏法令， 哇， 杀死忠臣， 哎呀， 让全天下的人都痛心疾首。曹操还甚至自己发明了两个新的官位， 嗯， 分别是发丘中郎将，还有摸金大校尉。 等一下，什么发丘中郎将、摸金大校尉，听起来很色情，这叫什么官啊？ 这发丘跟摸金呢，就是专门去挖别人的坟墓偷里面的黄金的这种官、啊、 哎呦， 这文章接下来就说了，曹操你身居高位却无恶不作，不管是活的百姓或者死掉的百姓、 嗯、 你一律都不放过， 嗯， 曹操你真的是有史以来没有人比得上的 number one 的头号大奸臣。 哦，骂的还真透彻啊。 对，这篇讨曹操的檄文最后做了结论说， 嗯， 如今朝廷衰败， 嗯， 皇帝身边没有可靠的人，而曹操控制了整个宫廷，表面上说是保护，其实是挟持了皇帝， 嗯， 此时此刻正是我们这种忠臣报效国家的大好时机、嗯、同胞们， 同胞们 起来吧， 起来吧， 你们各州都要起来整顿你们的兵马、 嗯、 同心协力去消灭曹操， 嗯， 只要能够拿到曹操的人头，赏金5000万， 哇， 还可以加官进爵，曹操手下的士兵只要来投降的一律既往不咎， 不追究。 同胞们， 同胞们， 国难当前，皇上危险，我们奋起吧。 哦，实在是写得太精彩了， 精彩。把这篇檄文呢，袁绍就派人送到各个州郡、各个关卡、各个码头，还有各个网站都张贴起来。 哇，抓逃犯啊。 这篇檄文送到曹操手上去的时候，曹操一看就吓出一身冷汗来、啊、 哎呀，当初啊，十八路诸侯讨董卓的时候呢，曹操也写过一篇檄文， 嗯， 这一定啊是看到陈琳这篇啊写得比他还要好，所以曹操才会吓出一身冷汗。 曹操赶快问左右的人说，这到底是谁写的文章啊？ 嗯， 旁边人就告诉他说，这是陈琳写的。曹操苦笑啊，他说还好他们那边只是文章写得这么好，要是他们那边打仗也像写文章这么厉害的话，我们就惨咯。这一篇袁绍挑战曹操的统包们的檄文啊，让曹操几乎在全天下人面前啊都抬不起头来。 嗯， 更伤脑筋的是袁绍的兵力远胜过曹操，真的要打害怕他打不过袁绍， 嗯， 要不打呢又气不过这个刘备躲在袁绍的阵营里面在那边嚣张啊， 嗯， 曹操的偏头痛又发作了， 哎呦， 躺在沙发上面，哎呦哎呦。 这看到曹操这么烦恼啊，吕布的降将啊宋宪跟魏续这两个人呢，为了拍曹操的马屁就跑来报告曹操说，丞相头痛， 头痛 需要 relax 一下， 哦， 要不要我们帮你找个妓女啊？ 哎呦哎呦，曹操啊一听到妓女两个字呻吟的更大声了， 嗯， 不要提妓女两个字， 哦， 累不会死人，爽才会死人啊。你们都忘了典韦跟曹昂怎么死的吗？ 曹操的头号谋士郭嘉看到曹操那么烦恼啊，他就告诉曹操说，丞相，我知道啊你在担心什么。 你知道我在担心什么？ 当然哦，要不然我怎么会叫做首席谋士郭嘉呢？ 哦， 你不用担心， 这场战争啊，我已经预测完毕了。哦，丞相，你一定会是最后的胜利者。 国家，你再安慰我吧。 不，丞相，我用的是 SWOT 科学算命法预测出来的。 什么叫做 SWOT 科学算命法呀？ 这个 S 呢，就是 strong。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力量，还有我们常住、我们 strong 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 strong 的地方在哪里呢？ 哎呀，袁绍这个人啊，外表宽厚，心胸却狭窄。哦，他都只用自己的亲信。嗯，他不像丞相，你是里外一致。 很怪的， 虽然没有完全一致，但是至少比袁绍好啊。嗯，而且呢，丞相啊，你是不管亲疏，为人才适用。嗯，这就是我们 strong 的地方。 好啦好啦，我知道 S 是 strong， 那 W 是什么呢？ W 呢，就是 weak。就是指的我们的弱点、你知道吗？我们唯一的弱点啊，就是兵马少。 对呀、 但是呢，袁绍啊，就喜欢夸张声势，他根本不懂兵法。那丞相呢，你却用兵如神。哦，一定可以以少胜多。 诶，头痛好一点哦。这个 strong 还有这个 weak。那接下来还有什么、 报告丞相、就是 O。 O 就是 OPPORTUNITY opportunity。 哎呦， 指的就是机会。 好长哦。我们有什么机会呢？ 这袁绍啊，多谋虑，少决断。而丞相你呢，却见机履机，急起急行。这就是我们赢的机会。 哇，曹操听到这里啊，听得整个人都站起来了。越听越过瘾，完全忘记头痛的事情了。他指着郭嘉说，你再说你再说啊。 啊，最后一个呢，就是 T 字。THREAT 什么？ 指的就是我们的威胁。 我们会遭遇什么威胁呢？ 丞相，我们本来有很多的威胁。 对， 可是眼前呢，宫内的叛乱已经平定了。吕布呢，袁术死了。 对， 你最担心的张绣、关羽都已经投靠在你的帐下了。 哈哈哈， 放眼望去啊，你没有任何的威胁。Zero threat。所以呢，从优点、弱点、机会以及威胁 SWOT 这四个观点来算啊。这场战争啊，丞相一定是最后的胜利。 哇哈哈哈哈哈哈 SWOT， 太好太好了。这一次我决定呢，就要跟袁绍决一死战。曹操立刻下令集合了150,000的部队，分三路而行，往黄河出发。 曹操啊，率领的部队北上啊，来到黄河的南岸。这个时候呢，他发现啊，袁绍手下的大将颜良，他早已经率领着100,000大军啊，从这个黄河北岸的黎阳渡过黄河啊。双方啊，就在黄河南岸的白马这个地方展开对峙。 曹操在以前没有跟这个颜良交过手，他不知道颜良的实力到底怎么样，就先派了前任吕布手下的降将，现在呢，在曹操帐下担任皮条客的宋宪出马去对付。 哎呀，怎么一开始就派皮条客出马？ 这样打死了才不会觉得可惜嘛。 哦， 结果宋宪一出马呀，曹操本来也想倒一杯酒的，连酒壶都还没有来得及拿起来，宋宪已经被颜良砍在阵前了。曹操大吃一惊，赶快又派出去第二个降将魏续。 哎呀，又是个皮条客。 皮条客都经不起打呀，又是打不到三个回合，也被这个颜良砍成两半。 所以曹操这个时候心里就想啊，哇，这吕布的降将都这么烂，所以呢，他就改派的徐晃出战。 哇，徐晃可不是小角色， 从他支撑的局势你就知道了，徐 局晃啊是打了20回合之后呢，终于啊又被打垮了。 徐晃不但被打垮，而且打完以后在那边晃来晃去，晃了20秒钟都回不来耶。 这颜良那么厉害啊，可以撑到20回合已经算不错啦、哦、如果你跟这个拳王阿里啊可以打到20回合，那你算很厉害的咯。 曹军遭遇了颜良，连着吃了3个败仗，心中非常的忧烦。曹操就想了，郭嘉讲那个什么狗屁 SWOT 根本就应该是 SHIT 啊， 什么啦 shit 还刚打第一场的遭遇战呢，连一个颜良我们都打不过，还讲什么袁绍呢，哦这次死定啊，我的头又开始痛。 哎，曹操这个时候不可以再头痛了啦。 为什么？ 因为从曹安民到宋宪、魏逊这几个皮条客都死光了、 哦、没有人再帮他找人了、哦、那曹操要自己自求多福了。 曹操啊正在头痛的时候啊，身边的这个谋士啊程昱就提醒他，哎，我们还有个人可以派呀。 真的吗？ 你忘记了吗？那个天天你送给他金银珠宝美女还有胡子的套子请他吃饭的那个关羽，你真的忘记了吗？ 哎呀，一语惊醒梦中人，一提到关羽啊，曹操头痛就好了。 哎，这个曹操啊立刻命令人家把关羽请来，对关羽说，关将军，颜良啊连杀我2员大将，哼，我看啊袁绍的军队啊非常的精壮，哼哼，他的大将啊非常的厉害，哦这是很伤脑筋哎，我特别啊摆了席酒席，请你过来啊一起帮我想想办法。 关羽就在那边跟曹操在喝酒啊，喝来喝去啊颜良又跑来挑战了。嗯，关羽跟曹操一听见这个消息放下酒杯跑到山上去观看敌军的阵势，不看还好，嗯，一看曹操很烦恼， 哎呦， 他指着颜良的阵势还有鲜明的旗帜大大的叹了一口气说，啊袁绍的人马真是雄壮威武啊。 关羽啊摇了摇头，他说 No 在我的眼里这些啊都是泥土捏成的土鸡跟土狗而已，一摔就破。 土鸡跟土狗，曹操想了，我们这边打败了这么多的次的这个战争，又死掉了2个将军，你还讲这种话。关将军， 嗯， 你看一看那边那个穿着不锈钢的铠甲浑身上下都刺青那个将军就叫做颜良，你有没有被吓到？ 关羽啊把他的卧蚕眉挑出来，用这个丹凤眼啊随便瞄了一眼，他就告诉曹操说，颜良这种下三滥的货色， 嗯， 看起来啊就像骑摩托车不戴安全帽，哈哈，一副找死的样子。 曹操听到这里啊忍不住轻轻笑了一声说，嘿嘿，就算你有戴安全帽你讲话也不用这么大声嘛。 什么意思啊？ 没有什么意思，只是提醒你啦，那个颜良不是小角色，不要这么轻敌哟。 哎，这时候啊关羽啊不耐烦地说，谋啊虽不才， 嗯， 愿去万军之中取来颜良的头送给丞相当中秋节礼物。 哦，曹操很高兴，哦，用人头当礼物不用这么客气啦，送月饼就可以了。 哎，你对我这么好，月饼怎么能够回报呢？关羽啊眯起眼睛又开始啊闪出2道光芒， 枪枪， 他又开始大喊喽，谋居变来， 他变形变成闪电超人飞出去。 曹操啊这一次并没有给他斟酒，因为啊来不及 哦。 大家别忘了啊关羽骑的这个赤兔马他是非常厉害的哦， 嗯， 关羽这时候呢用时速200公里以上的速度啊飞奔了过去，赤兔马所经过的地方啊袁绍的军队就像红海的波浪一样啊被摩西给分成2边了。 哦，这么夸张。那个颜良本来是要照平常的社交礼仪哦跟这个关摩西互相问候一下再开始打架，没有想到他嘴巴都还没有张开 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哗一开，这一下子啊，就听到蹦咚一声， 哎呦， 颜良的人头已经掉下来了， 哇， 被关羽一手把颜良的人头接个正着，关羽提着人头又用时速200公里的速度冲回到山坡上面来，一路所过之处啊，原本这个袁绍的部队是像分开的红海一样，现在又自动复合回来了， 简直像拉链一样啊。 袁绍的士兵啊，只有机会看到关羽的背影，还有这个赤兔马的屁股，所有的人啊，目瞪口呆啊， 哇，这曹操啊，从关羽的手中接过颜良的人头，他说这个关羽不是人 啊，他敢讲他不是人，大家都吓呆了。 别急，这个关羽不是人， 嗯， 天上神仙来降生。 哎呦，转这么硬啊。 关羽啊，一张难看的脸啊，现在总算有了笑容哦，他又恢复了他吹牛的本色。关羽说，哎，还是没有破世界纪录，我还是不满意。 砍人头还有世界纪录啊？ 你不知道，我弟弟张飞啊，才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哎呦， 关羽看了看表，又叹了一口气说，哎，比速度，我还是输他1.6秒。 啊？张飞比你还要快1.6秒啊？ 嗯。 曹操大吃一惊，赶快把旁边的将官通通都叫过来。他说，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们把张飞这两个字写在你们的袍子底下，以后如果听到对方有人说我是张飞的话，你赶快通知我，我要逃命啊。 哎，有个将军啊，翻出了他这个战袍的内里啊，这个正要写啊，发现啊，事情不妙 啊， 他苦着脸说，报告丞相，你每次讲我就写，现在我的战袍都已经写满了。 哦，好可怜哦，他们打仗打成这个样子。 颜良被杀，曹操总算扳回一城哦。 嗯， 这颜良的残兵败将啊，逃回去本部，上气不接下气的向袁绍报告，有个脸红红、 啊、 胡子长长的人、哦，胡子上头还有个套子， 他怎么样了？ 他拿着大刀，一刀就砍掉颜良将军的头。 啊！ 那个红脸大胡子啊，拎着颜良将军的头，还一边看着手表 啊， 一副急着破纪录的样子。 红脸的大胡子砍人还看表，急着要破纪录。袁绍立刻回想到当初18路诸侯讨董卓的时候，砍掉了华雄的头的那个关羽。一想到关羽，哇，袁绍咬牙切齿，指着刘备大叫，你的弟弟砍死了我的爱将，你一定是在这边当内奸，亏我还收留了你的爱人呐、 啊！ 把这个刘备给我拖出去砍了！ 哦，袁绍气的话都讲不清楚。不过呀，要被砍的刘备可就更紧张了。他说：“你怎么可以这么不顾往日之情，随便就砍人呢？ 就是要砍你， 我弟弟。”自从徐州失散到现在，生死不明啊！脸红红的，有大胡子的，啊，不一定就是我弟弟啊， 那是谁？ 更何况那一个人，哎，胡子有个套子，哎、 嗯， 我弟弟才不会带这种丢脸的东西啊！哎呀，你这样不明事理，天下的英雄怎么会来追随你呢？ 袁绍就说了：“好，刘备，你要是不甘心的话，我暂且就留住你这条命。” 嗯。 等我查清楚了事实，看你到时候还有什么话可以说。 嗯， 袁绍的话还没有讲完啊，底下就有一个人大吼一声说，我不甘心。 哎呦，怎么有那么多人不甘心啊？什么人说话？ 我是文丑，我的兄弟颜良被砍了，我不甘心，我要去为他报仇。 文丑这个杀手啊，长得像犀牛、 哎、呦 独角兽，看起来啊就很丑，但是呢也很威猛。 嗯， 这文丑啊带着10万部队再度进攻。哇，这文丑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厉害 哦。 曹操啊连番派出猛将， 都被文丑啊连连击败。 哦呦， 这文丑啊带着部队一路追赶，眼看啊就要逼得这个曹军啊拔营撤退，没有想到啊从地平线缓缓的出现了一面大旗， 噔噔噔噔噔噔， 大旗在风中飘动着。文丑啊在落日的余晖之中眯着眼睛看了好久，才看出那个旗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关字。 莫非是关羽来了吗？ 文丑啊看到这个关字啊立刻肾上腺素激增。 哎呦， 他问这个人，我的兄弟颜良就是你杀的吗？ 拍死。关羽说因为急着要破纪录的关系，杀颜良杀得很粗糙，不好意思。 哎呦，这什么文法还这么臭屁。你姓关，莫非你就是关羽？ 拍死。正是关某，关某特别来送你去找你的好兄弟颜良。 喂，颜良不是死了吗？ 嗯， 莫非他们骗我？文丑问颜良在哪里。 哇，这个文丑真不是普通的笨呢。关羽看着他手上的青龙偃月刀，又看一看文丑，只好说颜良就在这里，唰一刀就砍出去了。 哎，文丑啊一时会意不过来，被关羽大刀这么一挥啊，勉强支撑了三个回合，回马就要跑， 跑 想来个回马枪对付关羽。 哦， 他没有想到啊关羽骑的赤兔马时速实在是太超乎意料了。 哦呦， 一转身啊文丑还来不及回马枪，关羽啊已经追到身边了。一刀啪啪又把文丑砍成两半。 哇，颜良死了，文丑也死了，曹操的军队之下反败为胜呢，又连连斩杀袁绍这边的大将，曹操实在是大喜过望，上了一个申请书给汉献帝，专案推荐关羽作为汉寿亭侯，再帮这个关羽汉寿亭侯磕一颗大黄金印，让他挂在脖子上。 哎，这不是又要压断了关羽的胡子了吗？ 这一次汉献帝另外会再附赠一个不锈钢打的胡子的套子。 越来越重了。蔡康永啊，我考你个词儿， 请考。 汉寿亭侯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嗯， 是汉朝的寿亭侯呢，还是汉寿亭这个地方的侯呢？ 哦，我认为嘛是汉朝的兽皮猴。 你胡扯。我告诉你哦，这不是汉朝的兽亭猴哦。 啊， 汉兽亭啊就相当于差不多是我们现在的汉兽里这么大 哦， 所以汉兽亭猴呢就可以收汉兽里这个地方的税。 哦，这样说起来钱也不是很多啦。 是啊， 不过虽然钱不是很多，可是像这种封侯的机会通常是只有皇亲国戚或者是功劳很大的高级官员才有机会得到。 嗯， 所以关羽啊真的很重视这个汉寿亭侯的封号，宁愿胡子都被压断掉也要天天把黄金印挂在脖子上面啊。 还真爱炫啊。 关羽被封为汉朝的兽皮猴，这下刘备可变成了笼子里面的小白老鼠了。 好惨。 袁绍啊气得跺脚，抓住了刘备的衣领就对他说，上一次你跟我讲那个红脸长胡子戴套子的不可能是你的弟弟，现在连关字大旗都扛出来了，你还有什么话说？我要你来偿命啊。 刘备这个时候啊还是有话说。 还有说， 他说了，如果你现在真的把我杀了啊，你就中了曹操的计啊。 哦， 他就是要借你的手来杀我啊，这个叫做借刀杀人之计啦。袁绍先生，你不会这么容易就上当吧？ 我上当？袁绍对刘备说，我上一次就是上了你的当才会饶你一命， 这一次我可没有这么好骗了。来人啊， 是， 把这个刘备给我推出去砍了。 别急嘛，刘备说，袁大将军啊，果真那个人就是关羽的话呢，这可是大喜事一件 啊。放屁啊，你死了才是大喜事一件呢。 袁大将军，你听我说 说， 你的文丑跟袁良，一个是粘土捏的鸡 啊， 一个是石膏做的狗 啊， 我的二弟关羽呢是一只活生生的猛虎，我现在就替你写信给我二弟，叫他过来追随我，一起帮助你。你看，两个粘土做的这个鸡跟狗，换来一只猛虎，你有什么好不划算的呢？ 诶，这样子一讲，倒真的很划算呢。袁绍在心里拨了拨算盘呐、啊，变得很高兴了。他就说：“刘阿贝，我姑且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赶快写这封信。” 哦，哦。还好，这刘备呀、啊，提起笔呀、啊，开始写信。一边写呀、啊，就一边掉眼泪， 啪嗒啪嗒。 他写了又改，改了又涂，好不容易啊，终于把这个信给写完了。这封信呢，就请快递呀、啊，连夜秘密的送到关羽的住处 啊。关羽住哪里啊？ 你忘了吗？他就住在两个嫂嫂的门口啊。 狗才住门口，他怎么会住门口？ 哎，我不知道啦，反正旁边应该有个小屋子吧。 哎呀，关羽真委屈耶。 刘备的信啊，送到的时候呢是大清早。不巧呢，这关羽正好被曹操啊邀去参加早餐汇报。 哦， 这封信啊就由两个嫂嫂啊盖章签收。 是， 两个嫂嫂啊接过信来，一看到这信封上面寄信人写着是刘备，哇，又惊又喜，顾不得一切，立刻啊赶快就把信封拆开，拿出信来读。 这个信不看还好，一看这封信啊，甘夫人跟糜夫人两个人的情绪越来越激动，看到信的结尾，他两人竟然抱头痛哭起来了。甘夫人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糜夫人说，不如死了算了，至少我们还对得起皇叔。 甘夫人听到这话默默无语，从房间里面拿出两匹白布往这个屋梁上面一挂，她就对着糜夫人说，我们好命苦。 是啊。 糜夫人搬来两张小凳子，两个人相对无言，泪流满面。 两个女人啊，把白布啊这个扎成的圈套往头上一套， 哎呦， 准备啊要把地上的小桌子踢开。忽然啊，这关羽刚好开完会，正要进来向两位嫂夫人问安。哇，他一看到这个情况，惊慌的大叫，哎呀，嫂嫂，你们这是干什么啊？他把青龙偃月刀一挥，哇，砍断两条白布条，两个夫人呢、啊， 叮咚咚咚咚， 立刻跌倒在地上咳嗽。关羽啊，不敢上去扶夫人，他对着曹操之前送来的那十个现在正在当女佣的美女大喊：“你们都死光了吗？你们谁会口对口、人工呼吸？赶快来呀、 啊！”一阵忙乱之后，情况总算稳定了下来。甘夫人跟糜夫人睁开了眼睛，他们一看到关羽就很愤怒地问他说，你到底还要欺骗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关羽啊莫名其妙地问，是嫂嫂、我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啊？ 你还装，你自己看。甘夫人就把刘备写来这封信往关羽的脸上扔过去。 关羽啊捡起那封信啊，他一看到寄信人写着刘备，哦，连他都手忙脚乱地展开那封信来看。 哎，这个刘备的信上面到底写了什么内容？怎么会搞得两个夫人要去上吊呢？ 这封信啊，内容写着：汉寿亭侯关羽阁下大见。 哎呦，怎么这么见外啊？ 自从桃园山结义以来，我们同生共死，发誓要维护汉天子， 为汉朝尽忠。 对呀、啊， 没想到您竟然忘记了兄弟之情 啊， 投降奸臣曹操。 哎呀， 我听人家说你贪图富贵，胡子上还套了阿玛尼的胡套，脖子上挂了瓦萨奇的金印， 哎呦， 而且还收留了很多美女，享用很多好吃好喝好穿的。哦，现在两个嫂嫂到底被你怎么个照顾，我都不敢想象了。 哎呦， 你现在是汉寿亭侯，我刘备已经没有资格当你哥哥了啦。 哎呦， 为了承前你光明美好的未来，哥哥我很欢迎你把我的头砍下来，当作你步步高升的筹码吧，当作是我最后的心意，也不枉费我们兄弟一场。 哎， 哥哥我刘备这条烂命就在这里等着你来拿吧。弟弟敬祝身心健康，心想事成，刘备敬上。 收到这样子一封信，关羽的两手不断地颤抖着，连信纸都抓不住。自从关某投降曹操以来，所有的屈辱冷嘲热讽他通通都忍了下来。 嗯， 就是为了两位嫂夫人，为了要能够找到大哥刘备，他没有想到最在乎的人却误解他最深。关羽痛苦地跪在地板上，他对天呐喊着：天哪， 天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 这是回音吗？这个世界上为什么都没有人能够了解我呢？到底要怎么办才能够证明我的一片真心呢？关张三兄弟在曹军的猛烈攻击之下从徐州失散了，当中关羽被曹军包围之后，他无可奈何，本来想自杀的，可是要保住有用之身以待来日，也为了要保护刘备交付给他的两个嫂嫂，关羽只好暂时投降了曹操。曹操对他很照顾，关羽为了报答曹操这份照顾之情，在白马之战当中，他替曹操出马对抗袁绍，把袁绍最重要的两个战将颜良和文丑都给杀了。 嗯， 这下子关羽可是跟袁绍结下了好大一根梁子， 可不是吗？ 也害得投靠在袁绍阵营那边的哥哥刘备差一点被袁绍抓出来当出气筒杀掉。刘备为了要活命， 嗯， 只好赶快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书信快递给关羽，希望叫关羽赶快来投降袁绍。 嗯， 可是这封信不晓得为什么写得很尖酸刻薄， 哎呦， 竟然害得两个嫂嫂 想要上吊自杀。 哎，这文学的力量还真是伟大 哦。是哦， 这关羽啊，好不容易啊，把两位准备上吊的嫂嫂给救下来哦。 嗯， 他颤抖着看完了刘备的信之后啊，坐在地上大哭。关羽这老人家哭声还真难听。过了一会儿啊，这关羽擦了擦眼泪，对着两位嫂嫂说，不是我不去找哥哥， 嗯， 奈何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 哦， 否则我怎么可能会背弃了当初在桃园山结义的时候我们三个人的盟誓呢？干嘛？ 这是甘夫人在听到关羽一这样子说明啊，立刻破涕为笑，变得很高兴。 还讲得真难听。 甘夫人就对关羽说：“ 嗯， 如果你不会背弃桃园三结义的盟誓的话， 干嘛？他甘某啊，甘某的甘夫人啊， 如果你没有背弃桃园三结义的盟誓的话，那我们就私奔哦。 啊，私奔。” 不是你跟我两个人私奔啊，是你加上我还有糜夫人，我们都一起私奔。 哇，三个人私奔啊。 哎，关公你想到哪里去呢？是我们三个人一起私奔去找刘备。 哎，三个人啊就叫公奔不叫私奔了。哇，这简直吓了关羽一跳哦。还好是要去找刘备哦。 嗯， 这虽然甘夫人这样子提议啊，但是啊，关羽想起他们住在这里， 嗯， 吃曹操， 嗯， 喝曹操， 嗯， 睡曹操， 还睡曹操啊？ 哎，他们住曹操给的房子啊，当然是睡曹操的啊。 哦、这样子， 不只是这样子啊，你看还有薪水、嗯、女佣、嗯、赤兔马， 是是， 通通是曹操给的。 哎呀， 关羽这个人啊，是个恩怨分明的人，所以他就说了。我跳槽过来的时候，条件讲得清清楚楚。 嗯， 我走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清清楚楚。 嗯， 所以我一定要当面跟曹操递完辞呈之后再走人。 那万一曹操他不让你走呢？两个嫂嫂就问关羽。 哎，两个嫂嫂加在一起还是这种声音。关羽说：“嫂嫂们，差点被传染了，你不用担心。” 哦。 我既然知道哥哥的下落，我就死也不会留在这里。 好， 曹操能够把我怎么样呢？ 这关羽写好了辞呈之后，立刻跑到曹操的丞相府中，要当面见曹操。 嗯， 没有想到曹操在门上面挂了一个纸牌子，上面写请勿打扰。 又不是住旅馆，干嘛要挂请勿打扰啊？ 哎呀，曹操他随时都有在监听关羽还有两个嫂嫂的对话。 哎呦， 他早就知道关羽啊要闪人了。 嗯， 曹操就看准了关羽，他如果不当面跟他办完这个离职手续的话呢，就绝对不会走人。他就故意啊不肯接见关羽，这样子关羽呢就走不掉了。 哎呦，这什么办法嘛？这根本就是耍赖啊。 因为曹操实在是太欣赏关羽了。 嗯， 关羽碰到曹操这种老板，说起来是幸运，可是也是不幸。 嗯， 关羽只好先回家去整理行李。等到第二天呢、啊，他又跑去找曹操，可是第二天的曹操的门上面还是挂着“请勿打扰”。 没错， 关羽连着找曹操找了三天，曹操通通都是避不见面。 哎，看来这曹操啊是吃了哑铃铁了心了、哦。 哎呦，好硬哦！ 这关羽心里想啊。那找不到曹操，那我去找当初劝我投降的 broker 这个中介张辽好了，请他代为转述哦。这关羽啊骑着马走到张辽的家，嘿，没有想到啊，张辽的家的门口也挂了一张牌子、 啊、他也挂请勿打扰、啊、 哎呀，不是，哎，这张辽的牌子上面写的是生病中 哦。张辽生病中啊，张辽是运动健将，怎么会在生病中呢？什么时候不好生病，挑这个时候生病啊？ 哎呀，就是不方便见客嘛，意思已经很清楚了啦。 关羽连张辽都见不到，他心中暗自思量，关某是一心要走的，就算你们通通都不上班，我关某还是要走。 嗯，那怎么办？ 关羽就决定呢，来一个自助 DIY 辞职。 什么蜘蛛 DIY 辞职啦？ 关羽就先写了一封信要给曹操，来说明他之所以要离开曹操去找刘备哥哥的。他还附上了一张 thank you 的感谢卡， 哎呦， 感谢曹操对他的照顾。 哎，他就这样拍拍屁股走了。 关羽呢，请那十个曹操送过来的辣妹通通换回去当初他们穿来的时候的那双高跟鞋，还有这个透明纱的这个装扮， 又比他们高兴死了。 连他们这十个辣妹的头发都一律染回原来的颜色。再把曹操送过来的所有的礼物呢，重新都包装好，用签字笔在上面写退还两个字。最后关羽还把他最在乎的那一个汉寿亭侯的大金印，也挂在客厅那个大梁的上面。然后关羽就毅然决然护送着两个嫂嫂上车走了。临走之前呢，关羽从口袋里面掏出了徐志摩的诗集，朗诵了一段。 哎呦，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哇， 我唰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徐志摩的原文好像没有唰唰吧。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带走一片云彩， 正是。 那曹操送他的赤兔马呢？ 赤兔马嘛，关某要翘头要跑快一点，如果没有赤兔马是不行的 啊。这算什么不带走一片云彩嘛。我看这根本叫做我挥一挥衣袖带走一匹赤兔马。 关羽啊，简直是在变魔术嘛。 关羽这招自助式的 DIY 离职啊，哇，走得那么不留余地哦，这让曹操很意外。曹操的阵营里面啊，有一个一直非常讨厌关羽的将军啊，叫做蔡阳。他告诉曹操说，某愿意带骑兵3000去把关羽追回来献给丞相。 曹丞相呢，暂时没有反应，好像还在考虑中。 曹操的谋士啊，接着赶快又说了，报告丞相，关羽那么厉害，一旦投降袁绍，那袁绍不就如虎添翼了吗？我就建议丞相干脆半路上把关羽给杀掉算算了。 曹操看了看这个谋士，把手呢背在后面，剁过来剁过去。过了一下，他转过身来告诉了张辽说，张辽，你先去拦住关羽，你就告诉关羽说，请他稍等一下，说曹操我想要亲自送他一程。 好奇怪哟、亲自送他一程？ 对呀、 送到哪里去呢？难道是要送到阴间地府吗？哇，这张辽也不敢多问哦，立刻快马加鞭就去追关羽。这关羽虽然是骑着赤兔马，但是因为必须护送着两个嫂嫂的车驾，所以他赶路的速度很慢。所以呢，这一下子张辽就追上了这个关羽的车队。 关羽发现后面有追兵，整个人变得非常的紧张。他命令车驾赶快加速前进，然后自己一个人拿着青龙偃月刀殿后，他挡在大马路的路口，就等着张辽的人马过来。 哇，一夫当关，万夫莫敌。 关羽一看到了张辽的面，他就问了，张辽，你是来抓我回去的吗？ 张辽说，你别误会， 丞相知道你要离开了，他要我通知你，麻烦你稍等一下， 他要亲自来送你。 亲自来送我？我找了他几天他都避不见面，今天他会亲自要来送我？关某就说了，我关某是绝对不会回去的了，就算是曹操他亲自来抓我，我也要拼命跟他一决死战。 哇，说曹操，曹操就到哦， 他就是曹操嘛。 果然关羽才说着曹操就带着许褚、徐晃、 于禁、李典十几个将军啊、骑着马飞奔的过来哦。关羽一个人就横在路口，看到这个情况，不知不觉手上的青龙偃月刀啊抓得更紧了， 叮当叮当，手上的汗都慢慢滴下来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曹操啊，命令所有的人马全部停下来，左右一字排开。 向右看去， 我小学生了。 小姐看，他们到底一字排开要干什么啊？ 这曹操就问关羽了：“关将军，您何必走得这么匆匆忙忙呢？” 关羽就回答说：“之前关某曾经禀报过曹丞相，只要一得到我哥哥刘备的消息，我立刻就要去找他。现在我已经知道哥哥就在袁绍那边，我好几次求见丞相你都见不到你的面，只好写了封信辞职。我也有把所有的财物还有黄金的印章都归还给丞相，这就是我们当初谈好的条件，希望曹丞相你不要忘记。” 这曹操啊只好苦笑，他说：“你别担心呐、我当然是说话算话了，要不然我还怎么个治理天下呢？ 很好， 我啊不过是怕你路上啊盘缠不够哦，特别准备了一些钱带过来，顺便送你一程呢。” 哇，好多好多的黄金哦。大家看来都很动心，可是没有料到关羽他看着这些黄金却对曹操说：“这一阵子曹丞相你已经给了我很多薪水了，现在如果再送黄金的话，关某如何担待得起呢？这些黄金就请丞相你代为转送给现场这些将军吧。” 哇，曹操跟关羽啊两个人呢坚持了半天，旁边的这些将军们都在祈祷 啊， 求求天，求求天，保佑保佑保佑，不要关羽，不要说不要说不要收。 这么没出息。 这个搞了半天啊，关羽啊硬是不肯收下那些黄金哦。将军们啊实在是好高兴，不过呢曹操可难过了哦，他只好叹一口气说：“哎，只恨啊我曹某人的福气不够啊，没有办法呢让你为我效力。这样吧，这里有一件锦袍，不值什么钱，也算是我的一番心意吧。” 曹操叫了一个将军下马来，把这一件新的锦袍啊捧过去给关羽。关羽却没有下马哦，他就骑在马上，伸出他的那一只青龙偃月刀，挑起了那件锦袍才穿在身上。他穿好衣服以后呢，对着曹操说：“承蒙曹丞相赐我这一件锦袍，跟你上一次送的那个胡须套的颜色也很配。” 哎呦，还真讲究。 丞相你这一份心意啊我心领，山高水长，容关某日后再回报你的情谊吧。 哇，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 关羽一说完就转身一夹赤兔马，哎呦，就飞奔而去，让曹操吃了满嘴都是沙子。 到底是谁在哎呦、 赤兔马呀。 这曹操身边的许褚啊看到曹操吃了一嘴沙子，一方面他很庆幸他没有张开嘴巴，不过呢他还装出很生气的表情说：“这个关羽欺人太甚，人家的礼物也不下马，简直是太没有礼貌了。 对呀、 还不把丞相看在眼里了。我不相信啊关羽一个人会有多厉害。报告丞相，让我去把他抓回来献给你吧。” 好， 说着啊这许褚冲动着想追上去抓关羽，没想到啊却被曹操拦阻 啊。 曹操说：“你们不要怪他，我们十几个人，他一个人，他当然不敢下马啦。没事下马让我们 K 是不是？我既然已经答应让他走，这件事情就这样子算了。”关羽啊护送着嫂嫂啊一行人来到第一个关口，叫做东岭关。 东岭关 到了这里啊关羽才发现 曹操少给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他忘记给他闹钟了。 乱讲。他忘记给他 passport 通行证。 哎呀，通行证有什么要紧的嘛？关羽凭他那张脸上去打一个招呼就了了。 哎，你说的倒简单哦，不信你就让关羽去试试看，看看没有通行证行不行。 是就是啊，有什么好怕的。 好啊。 关羽呢翻下了他的赤兔马来，走到了东岭关的关口。关羽很客气地问守关的将军，请问这位将军尊姓大名啊？ 我的库西哇。守关的人说My name is 孔秀。 孔将军你好。 整天守这个烂关有什么好？ 你又是谁啊？ 连我都不认得啊。啊，关羽耐下性子来说，我叫关羽，我刚刚辞别了曹丞相，我要到黄河以北去找我的哥哥。 黄河以北？ 正是。 那是袁绍管辖的范围。你有申请通行证吗？ 通行证？什么通行证？我没有听说过啊。哦，关羽抓一抓他的胡须说，刚刚曹丞相亲自同意让我离开咯。不好意思，我匆忙出来，我没有申请通行证。 没有通行证？ 没有。 你还敢在这边放屁 啊？ 哎呀，我们这里一切是依法行事的。 哎呀，事关紧急啊，我在赶路啊。 再急也要等我派人去禀报丞相弄清楚再说嘛。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便民呢？你怎么那么官僚啊？ 哎，这就是规定啊，你不方便那是你家的事，还骂人。 哇，关羽真的被气死了，挺起了他的青龙偃月刀说，如果关某一定要过关呢？ 你一定要过关？孔秀啊，看了看关羽，他说，你大爷守这个关，闷都闷死了。 怎么样？ 你真要走，你把车上那两个娘们给我留下来，让我解解闷。 你说谁是娘们？哇，关羽被这个孔秀气得青筋暴露，他指着孔秀大骂说，孔阿秀，不杀掉你这个孔秀，恐怕我的刀就会生锈，看我劈死你这只大米虫。 啊，你在骂谁米虫？ 你就是米虫啊。 啊， 说着关羽呢一个反手刀起头落，孔秀当场尸横马下。关羽这一行人快速地通过了东岭关，继续往前赶路。 叮咚叮咚，第一关过关成功。 那下一关是什么呢？ 第二个关呢、是洛阳关。 哦， 这守将呢是洛阳的太守韩福。韩福啊，知道关羽的厉害啊，所以先派了副将啊去引诱关羽，让他来追。 嗯， 之后呢，再让事先埋伏的弓箭手啊放冷箭射杀关羽。 这个韩福比孔秀狠呢。 可惜呀、关羽骑的赤兔马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哦， 这个负责引诱关羽来追的这个副将啊，依照计划假装打不过关羽啊，正转身开始要跑啊，没有想到关羽的赤兔马三秒钟之内加速到时速100公里。哦，这副将跑了不到三步啊，就被关羽追上，一刀砍成了两段。 哎呀，这个副将马力也差，扭力又不够，想着计策好也是没有用的。 这韩福啊，看到副将被杀，狗急跳墙哦，下令所有的弓箭手通通放箭。这乱箭之下，关羽虽然被射中了左手背啊，但是呢，他仍然勇猛地拔出箭来，我开汽水啊，顾不得流血哦，全速地往韩福的方向冲了过来。 哇， 这韩福啊，手上拿着弓，还来不及搭上下一支箭，关羽已经冲到面前了。 哎呦， 大刀一挥，哗的一声啊，把这个韩福连弓带脖子一起砍断。 你确定关羽骑的这个是赤兔马吗？我觉得好像是保时捷耶。太快了。 这韩福一死啊，所有这搭着弓箭瞄准的士兵啊，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晓得接下来该怎么办哦。最后啊，有个聪明的阿兵哥啊，喊了一声， 酸哦，他丢了弓箭赶快跑，其他的人一看啊，哇，都跟着抱头鼠窜， 叮咚叮咚，过关成功。通过了第二关之后，关羽他们的车队来到了第三关，叫做泗水关。 嗯， 泗水关的守将呢叫做卞喜。 卞喜啊， 这个卞喜他对关公啊很客气 哦，这关羽啊总算可以喘一口气了。 嗯，卞喜呢不但很客气，还主动安排关羽他们到庙里面去过夜。 嗯， 说好了要在庙的大厅里面啊招待所有的人吃一顿素食。 嗯，听起来这个卞喜还蛮有诚意的嘛。 是，关羽看到卞喜这么有诚意，就很老实的告诉卞喜说，他在前头不得已杀掉了孔秀，也杀掉了韩福这些事。没有想到卞喜一听竟然翘起了大拇指，告诉关羽说，杀得好，杀掉这些米虫为国除害。 哎呦，杀掉他的同志为国除害，这太夸张了吧。 哎呀，关羽这一群人啊在庙里面好好的休息下来， 嗯，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庙里有一个叫做普净的和尚，说他是关羽的同乡，硬要拉着关羽去开房间，不是，硬要拉着关羽到他这个和尚的房间里面去泡茶。 哎，搞清楚嘛，都要吃晚饭了，泡什么茶，消化不良。哎， 一定要泡茶。 哎呦， 关羽一到了这个和尚的房间，和尚立刻把门关上，然后呢举起了他挂在腰上面的这把戒刀啊，对关羽晃一晃。 哎呦，干嘛 这个普净和尚啊比一比外面，然后就对着关羽啊挤眉毛弄眼睛。 好暧昧哦，到底什么意思啦？ 他这是表示啊在外面啊埋伏了很多人要杀你，关羽你一定要小心 哦。原来这普净和尚找关羽喝茶只是借口啊。 这个和尚很好心， 哎，他其实啊就是要提醒关羽要注意啦。 关羽身经百战，当然马上就懂了，他很小心地回到了庙的大厅里面去。这个时候呢说是准备要开饭了，可是等了很久很久啊，菜都没有送上来。 嗯， 甘夫人跟糜夫人的肚子都已经开始咕噜咕噜咕噜在叫了。卞喜呢瞪着关羽，关羽呢瞪着卞喜，气氛啊越来越尴尬。 嗯， 忽然之间砰咚砰咚砰咚， 什么声音啊？ 这个壁橱里面埋伏的刀斧手啊挤来挤去，太挤了，空气也不够呼吸哦。 嗯， 这时候就挤得壁橱的门砰的一声，整扇门都倒下来了。 哎呦， 200多个刀斧手全部从壁橱里面跑出来了。 哇，怎么那么多人啊？ 还好关羽早就有了防备，他立刻跳上桌子，当场把卞喜啊砍为两段。 哎呦，在菩萨面前杀人哦，阿弥陀佛。 关羽啊也顾不了这些了，一手拿着剑，一手拿着青龙偃月刀，这200个刀斧手啊被他砍掉了40多个人，剩下的人看到关羽这么可怕，一窝蜂的四散奔逃啊。 叮咚，第三关过关成功。这第四关啊接着是阴阳关。 阴阳关， 阴阳关的太守啊这王直想要放火烧死关羽， 哦， 被关羽闻到了汽油的味道 啊， 顺着汽油味啊找到了提着汽油桶的王直，大刀一翻转，哎呀，这王直也跟着人头落地。 叮咚叮咚，第四关也过关成功。这关羽一直砍人，他会不会手酸啊？ 哦，还好已经通过了四关哦，来到黄河的河口啊已经是第五关最后一关了哦。 嗯， 这个守关的将领啊很臭屁 哦， 他对关羽说啊，您过去杀的那四关武将通通是无名小卒，您认不认识我啊？ 你是谁？ 我乃是鼎鼎大名的秦琪。 哦，秦琪， 对， 没听过。 哎呦，想了半天竟然没听过。 嗯， 这个秦琪啊脸上很挂不住，他很不甘心，想了想又说，那您有没有听过我的舅舅？ 你舅舅是谁？ 我舅舅他 就是鼎鼎大名曹丞相手下的大将，叫做蔡阳。 哦，蔡阳 怎么样，吓死你了吧？ 没听过。 哎呦，这笨蛋啊，你什么人都没听过，都不认识啊。这秦琪实在是受不了，他拿起他的铁骑啊，在空中挥了半个圆圈，哦，又把一只脚给抬起来放到脖子后面。他维持这个高难度的姿势，他问关羽，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这一招有没有看过？ 这关羽啊实在是很受不了，叹了一口气说，哎呦，求求你不要闹了好不好，赶快放我过黄河吧。 不行，这秦琪说，你猜不出来这一招是什么，我就不让你过关。 关羽看秦琪这么烦了，只好说，你这一招我认得了。 哦，总算，说来听听。 你这一招就叫做死路一条 啊。 说完之后，关羽把青龙偃月刀一挥，果然秦琪就成一条倒在地上，不会再问问题了。 杀死了秦琪哦，关羽护送着两位嫂嫂上船哦，准备渡河哦。可是呢，没想到啊，对面来了一条船， 嗯， 船上啊坐着刘备的谋士孙乾 哦， 他上气不接下气的大叫着，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刘备为什么会派孙乾到黄河上面去拦住关羽，叫他不要过来呢？ 嗯， 因为刘备啊，虽然是写了信给关羽，可是左等右等，关羽都没有消息啊。刘备在袁绍那边呢，越来越待不住了。想来想去，刘备又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绕跑了。 啊，刘备又绕跑了， 又绕跑。 袁绍不是暂时不杀他，叫他把关羽挖角过来吗？ 袁绍的确很想要靠刘备来得到关羽， 嗯， 可是关羽杀了颜良，又杀了文丑，袁绍手底下的其他大将啊，只要一提到关羽，全部都咬牙切齿啊， 嗯， 他们就算是看到了刘备呢，也是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哦， 刘备觉得如果关羽真的来投效袁绍，恐怕情况会更加的危险， 嗯， 只好重施故技，绕跑。 哎，这刘备以前啊也有绕跑的前科哎， 嗯， 这袁绍怎么会这么容易就让他跑呢？ 这一次刘备当然又有借口啊。 嗯， 刘备的借口呢，这一次是说他姓刘， 嗯， 那个刘表也姓刘 哦， 他自愿到荆州啊去联络刘表， 哦， 替袁绍来争取刘表合作，一起对抗曹操。 嗯， 袁绍听这个计划很高兴，马上就同意了。没有想到刘备一离开袁绍的大本营啊，根本就没有到荆州去找刘表， 嗯， 直接就绕跑跑到汝南去了。 汝南这什么地方啊？ 汝南是一个三不管地带，龙蛇混杂，土匪强盗特别多，这种地方很适合绕跑的人躲起来。 哦，原来如此哦。 刘备自己先跑到汝南去躲起来，同时呢就叫孙乾赶快到黄河上面去拦住关羽，告诉关羽说往汝南的方向去寻找刘备，跟刘备来会合。 哎，这关羽啊眼看都已经到达黄河边了，没想到竟然白跑一趟。 哎，关羽他老人家只是白跑一趟，那些被他过五关斩掉六将的这些倒霉鬼，那是白死一次哎。 这汝南啊在南方啊，这关羽啊没有办法，只好调转车队的方向啊，重新啊往南再度进发。 那不是会经过原来这五个关口吗？ 是啊，这每关啊又有新的守将啊， 哎呦， 这下子要死人了哦。关羽的车队啊一回头，哎，立刻出现了一个戴着眼罩的独眼龙将军， 哎呦， 带着300多名曹操的部队追杀了上来。 戴眼罩， 那莫非是眼睛中箭之后把眼球嘣拔出来吃下去的那个夏侯惇来了？ 没错，正是独眼将军夏侯惇。夏侯惇就说了，关羽你没有通行证，一路上还杀死我的部将，我今天特别来抓你回去给丞相发落。 啊，关羽东奔西跑本来就已经很烦了，夏侯惇竟然还在这个时候跑来吵闹，正好拿来给关羽消气。关羽呢挺起了他的大刀说，你要抓关某，你要看看手上这把青龙偃月刀他同不同意啊。两个人正要开打，又有一个骑着马的使者飞奔过来，大声叫喊着，两位将军不要打不要打。 干嘛？ 曹丞相怕你们会拦住关将军，特别叫我送来 通行证。 夏侯惇看了看通行证，他问使者，丞相知不知道关羽杀了我很多部将？ 曹丞相他不知道。 那这个情况之下，关羽就是现行的杀人犯，我还是要抓他回去给丞相审问。 啊，夏侯惇跟关羽又要打起来了。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张辽跑来了。 干嘛？ 张辽说，曹丞相已经知道关羽杀了各位守关的将领，他特别要我传口令给所有关口的守将，你们要放行，不可以再为难关羽了。 这事情啊搞得这么古怪啊。我一直都觉得是曹操故意忘了发给关羽通行证的。 你说曹操是故意不给他通行证？ 对啊，曹操这个人很诈，他一方面想留个忠义之名啊，让天下归心，另一方面呢，他又不愿意关羽真的去投效敌人，所以呢，他故意忘了发通行证给关羽，好让曹操的手下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呢莫名其妙的杀了关羽。我看啊，这根本就是借刀杀人。 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这样，那他何必现在又派张辽来放行呢？ 哎呀，因为现在事情啊闹大了啊，曹操啊没有办法再装糊涂了。曹操啊真的没有想到他的手下都那么烂哦，让关羽连连过关斩将。哇，经过这运动频道这么一转播啊，轰动了全世界。这下各国人士啊都等着看看曹操怎么办呢、到底他是真的宽宏大量呢，还是耍诈？所以啊情势至此啊，这个曹操啊当然只好好人做到底啊，至少呢卖个人情给关羽，同时呢也能够维护他的国际形象。 真是辛苦他了。张辽啊宣布完了曹操的命令之后呢，夏侯惇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要求手下的300个骑兵退后，让出路来给关羽。 张辽啊这个时候问关羽说，你现在打算到哪里去呢？ 关羽就回答张辽，我听说我哥哥已经不在袁绍那里了，所以我也只好天涯海角到处去找他。 咦，关羽不是要去汝南吗？怎么会变成天涯海角呢？ 啊，关羽被曹操这张通行证摆了一道以后啊，学聪明了，还是先不要透露要去什么地方，免得曹操他们知道以后啊，又搞新的花招出来了。 哎，说的也是哦，这张辽啊，看着关羽啊，一副前途茫茫的表情哦，他就问关羽，既然啊，你还不知道刘备的下落啊，我看啊，不如你们跟我一起回去丞相那边之后再做打算，你看如何啊？ 张辽这样子一说完，关羽看了张辽大概3秒钟左右，然后伸出手来摸一摸张辽的头，苦笑着说，回到曹操那里去。你别傻啦。 关羽啊离开了张辽以及夏侯惇啊护送着两位嫂嫂的车队，开始往汝南的方向，一面走一面打听哥哥刘备的下落。这没想到啊没找到刘备， 却打听到张飞弟弟的消息了。 哎呦，猪不肥都肥到狗身上去了。 嗯， 这张飞啊，是在曹操进攻徐州的时候呢，跟刘备被打散了。 嗯， 张飞一路逃向芒阳山，在经过汝南的时候呢，他倒是发现汝南这个地方很多盗匪。张飞心里面就想了，不如爷爷我也来当强盗吧。 他的长相倒是蛮合适的。 张飞跑去抢了一个叫做古城的地方，把古城这个县长啊赶出去，他自己来当土霸王。 关羽啊，一打听到弟弟张飞的消息啊，非常高兴。 嗯， 当天晚上啊，立刻来到古城县的城门前啊，大声的叫张飞啊，赶快开门出来迎接两位嫂嫂。 对呀、 啊。没有想到啊，这个张飞啊听到了之后啊，不但没有开门呢，反而拿起了他的丈八蛇矛，骑着马便冲出城门外来。 哎呦，这关羽一看到张飞那张黑脸，心里感觉非常的欣慰、 嗯、 非常的温暖，至少我们三兄弟已经团聚了两个了。 嗯， 而两位嫂嫂也可以洗个澡，在床上睡一个觉。 嗯， 要不然自己啊，一下要当保镖，一下要当杀手，都快累死人了。 嗯， 他把青龙偃月刀交给身边的随从，自己很兴奋地上前去，要跟张飞来一个兄弟的拥抱。 嗯， 万万没有想到，张飞一看到关羽就大喝一声，挺起了丈八蛇矛，朝着关羽的脸上就是一戳。 哎呦，怎么会这样？ 关羽差点被戳中了，一手就抓住了蛇矛，很激动地反问张飞说，弟弟，你是不是吃错药喝醉酒？我是你的结拜二哥耶。 张飞说，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啊、我谁跟你是结拜兄弟？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张飞说，你背叛哥哥刘备投降曹操升官又发财，现在你还想来骗我？我可不像大哥刘备那么好骗，今天就看我跟你这个叛贼拼个你死我活。 哎呀，事情从头到尾这么复杂，你叫我一下子从何说起呢？现在有两位皇嫂在此，你为什么不自己问他们两个？ 这个时候啊，两位嫂嫂啊掀开了车前的帘子，甘夫人说，关二叔为了保护我们姐妹俩儿，只好暂时在曹操那里待一阵子，他一听到你哥哥在汝南，就不远千里护送我们到了这里。三叔啊，你不要错怪了他。 哟，甘夫人，这个什么腔调啊？孙乾呐、啊、也在旁边赶快帮腔说，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哇，关大人过五关斩六将，电视上面都有播哟。 张飞啊立刻破口大骂说，曹操特别派人送通行证给关羽，这电视上也有播啊，如果没有跟曹操串通好，他怎么可能放你们过关？ 嗯， 关羽呀、啊、关羽，你现在又要用嫂嫂来骗我打开城门，对不对？ 哎， 我张飞笨归笨，可没有那么容易上当啊。 关羽呢，早先已经被刘备那一封刻薄的信给怀疑了一阵子，已经很生气了，现在竟然又当面被张飞给羞辱，实在太委屈。 嗯， 关羽满腔愤怒地说，张飞，你不要再羞辱人。 张飞说，我哪有羞辱你，你明明就是要来抓我回去跟曹操领赏的，你还敢说 啊？关羽真的已经又累又气，都快昏倒了，他两手一摊说，张飞，如果要抓你的话，我至少要带军队来啊，你看我一个人呢，我一个人要怎么抓你？ 你一个人？ 对呀、啊。 张飞冷笑着说，那你怕我当白痴吗？ 你是啊。 你自己看看后面那些人，那不是军队，难道是乐队吗？ 啊，后面有军队。关羽回头一看，哎呦，要死了，真的有一大堆军马冲过来耶。 哎呦，那到底什么军马啊？ 这一批军马是曹操手底下那个将军叫做蔡阳的。 嗯， 他呀带着部队追杀过来了。蔡阳从一开始就告诉曹操说他要追杀关羽啊。 哎，可是曹操不是已经下令放行了吗？这蔡阳干嘛还追过来呢？ 因为蔡阳就是黄河口那个会瑜伽术、会把腿盘到脖子后面的守将秦琪他舅舅啊。 哦， 他一听说关羽竟然宰了他的外甥， 啊，气得不得了，现在蔡阳就带着部队是要来帮他的这个外甥秦琪来报仇。 这张飞啊，趁着关羽回头目瞪口呆的时候啊，连忙把两个嫂嫂啊给接进了古城。 有蛮机灵的嘛。 然后城门一关，哇，就把关羽一个人给留在城门外了。哎，张飞啊爬到城墙上，指着关羽说，哇，您的奸计失败了，赶快滚吧。什么声音呢、啊、 关羽气得在吹他的胡子，可是胡子很多吹不动。关羽呢被冤枉的百口莫辩，他看一看后面蔡阳的军队越追越近，情况如此紧急，关羽只好放低了姿态，求他的弟弟说，贤弟张飞，背后那是曹操的追兵啊，如果你这么不能相信我的话，你就给我几个军队吧，让我可以杀退曹军，证明我的清白，这样你就不会再怀疑哥哥我了。 张飞说， 哎呦， 猪才给你军队啊，我怎么可能给你军队，给你军队难道是让你跟曹操一起打我吗？ 他这一讲，关羽真的急了。关羽说，你难道要眼睁睁的看着你的结拜兄弟在底下被人家杀？ 张飞说，好啦好啦，我念在我们兄弟一场啊，我赞助你几样东西啦。 太好了太好了， 首先我送你十面旗子。 啊，十面旗子干嘛？ 在城墙上面，我派十个小兵拿着旗子替你摇旗呐喊助威。 哈哈，这么小气呀、啊！ 还有，我再送你三通战鼓。 三通战鼓，这又是什么礼物？ 我替你打三通战鼓啊！可是啊，一旦三通战鼓打完，你还没有把对方的头砍下来，你就别想让我相信你。 哎呀，关羽过五关斩六将，长途奔波，他的体力已经透支了，又受到张飞这一种羞辱，精神也濒临崩溃的边缘。关羽满腔悲愤，摇一摇头，他做了三次深呼吸。 好喘啊， 决定啊，他要把他满腔的怒火转化成对敌人蔡阳的恨意。第一通战鼓响起，关羽有气无力，跨上了赤兔马。第二通战鼓响过，关羽把下巴一抬，青龙偃月刀也举了起来。这第三通战鼓响过之后，只见蔡阳大喊着冲到了关羽的面前，关羽把头摇一摇，两眼一睁，噌，一刀就把蔡阳人砍了下来。 有那么简单啊？ 蔡阳底下的曹军一看到这个状况，吓得四处逃散了。关羽呢，用刀尖像戳西瓜一样，把蔡阳的人头戳给戳了起来。 哇， 冷冷的就看着站在城墙上面目瞪口呆的张飞。 啊，张飞啊，赶快冲到城下，亲自把城门打开迎接关羽。他拱起手来啊，尴尬的叫了声，哥。没想到啊，这关羽连看都不看他一眼，自己啊骑着赤兔马进城去了。张飞啊抓了抓头说，哇，完蛋完蛋了，这下歹机大条，这次死定了。 张飞冤枉了关羽，他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道歉才好，他只好在关羽的房间外面跪了一整夜。总算在半夜3:07的时候，关羽打开了房门。关羽呢狠狠地捶了张飞一下， 张飞晃来晃去之后呢，也回过来捶了关羽一下啊，这两个人呢总算就抱在一起。接下来啊，做了一个 give me five 的手势算是恢复了兄弟之情。 嗯， 他们两个人在古城相聚的消息很快传了出去，一时之间啊，原来在刘备手底下的这些糜竺啊、糜芳啊、简雍啊，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通通都跑来了。 哎呦，这些人都还活着啊 打仗不太会打，逃命倒蛮会逃的哦。不但如此，关羽呢在贴布告找刘备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土匪看到这个布告啊，也都慕关公的名跑来投靠他。 你找到刘备，找到这么多土匪 你不要小看这些土匪，当中像廖化、周仓就都是从这些土匪出生的。 嗯， 他们愿意跟关羽过苦日子，放弃做土匪的机会。 哦，原来这些人都是土匪出身的啊。 嗯，万丈高楼平地起，英雄哪怕出身低。 这三兄弟中的哥哥啊，刘备离开了袁绍，逃到汝南来啊。他在这个到处打听弟弟们的消息的过程之中啊，他其实也大有斩获哦。 他也有斩获。 嗯，一个军事界最佳新人奖的得主出现了。 谁呀？ 赵云。这赵云也跑到汝南来了。 赵云，我赵云比什么廖化、周仓啊值钱太多了。赵云怎么跑到汝南来了？ 这赵云啊，本来是公孙瓒手下的大将。 嗯， 可惜啊，一直没有发挥的机会哦。 哎， 等到公孙瓒啊被袁绍杀死之后啊，赵云开始寻找能够赏识他的民族。 嗯， 这赵云啊瞧不起袁绍 哦， 可是呢他却一直对刘关张三兄弟啊有很好的印象，所以他不远千里而来了，来跟随刘备。 哦，这赵云有眼光。 嗯， 刘备也是欣喜若狂，他得到了赵云胜过得到千军万马。 嗯， 而刘关张三兄弟在历经波折之后，弟弟找哥哥， 哥哥， 哥哥找弟弟， 弟弟， 好不容易他们终于在关定老先生的家，也就是关家庄这个地方碰到了。 嗯， 刘备和关羽两个人啊一相见，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有抱头痛哭。 张飞啊在旁边啊看他们两个人抱着痛哭，忍不住哇的一声也加入痛哭的行列。哇，三个兄弟哭了好一阵子啊，张飞才收起眼泪，抽抽搭搭的说，哥，这件事大团圆，又不是死人，我们应该高兴啊，应该高兴啊，干嘛哭成那样呢？ 哎呦，真狼狈啊。刘备呢也是一边擦眼泪一边笑开来说，是老天很照顾我刘备，让我们又能够兄弟团圆，我们应该高兴，应该高兴。 没有， 说着说着他又哭起来了。 哎呀，真是一群爱哭鬼哦。这关家庄的庄主啊关定关老先生特别叫了自己的小儿子啊关平来见刘备。关老先生说啊，我的小儿子关平今年18岁。 嗯， 如果刘皇叔不嫌弃的话，我希望能够让他跟随关公关二爷报效国家，还不晓得皇叔以为如何。 刘备笑着回答说，关定老先生你不用卷舌卷成这个样子，今天是我们骨肉相聚的好日子，加上我弟弟关羽啊他还没有儿子，那就这样吧。 嗯， 让关羽认你们的关平当干儿子。 是 这样子啊，喜上加喜，也帮这个好日子留下一个纪念。 从这个刘备啊被陶谦请到徐州去之后啊，哎，他几乎啊没有一天不是在战火之中度过。 嗯， 有时候呢胆战心惊，甚至是啊颠沛流离，四处逃亡流浪。 哎， 不过啊我觉得啊刘备在失意的时候啊蛮懂得不放弃希望，偷偷的累积实力。 刘备他虽然没有办法像曹操袁绍这样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可是一路之上 他用自己的真诚加上三兄弟展现出来的义气以及对汉朝很忠诚的信念，他们确立了个人的形象，慢慢的散发出来一股领袖的魅力。 嗯，这人生啊，往往有失意啊，有得意啊，不同的这些境遇啊，我们可以从这个历史人物身上学到成功。可是呢，我觉得啊，更重要也应该学到啊，如何面对自己失意的时候。就像我们看篮球比赛的时候啊，就可以体悟到一个人生的道理。 篮球比赛也可以体悟人生的道理。 对啊，你看啊，所有要跳投得分的人啊，第一个动作啊，一定是先蹲下来。 哦，要先蹲下来，然后才能够跳得很高。 对啊，所以啊，如果你正处在生活或者是工作的低潮，不顺利啊，请你好好的珍惜吧。 好吧， 如果你能够善用生命中的低潮啊，那我真的要恭喜你哦，因为你已经开始啊做出跳投得分的第一个动作了。 哎呀，如果刘备听到你这样讲，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刘关张三兄弟在乱世当中重新相聚，敲锣打鼓，他们回到了古城之内，杀猪杀牛杀羊，拜谢天地，各路的土匪加上各种老百姓啊，也纷纷的提供酒菜，开流水席庆祝了好几天。 嗯， 这一下子啊，刘备的阵营除了关羽、张飞、糜竺、简雍、孙乾之外，又多出来了赵云、周昌、关平还有廖化。这个阵容虽然不能够算是一流，可是比起以前来总是坚强的多了。 嗯， 刘备这时候抬起头来看向北方，眼看着一场曹操跟袁绍你死我活的大决战是不可避免的。刘备看看自己飘摇摆荡，却在这个乱世当中奇迹似的又站了起来。 西元200年，刘关张三兄弟相聚在古城庆祝重生。 2000万岁。 嗯，这个时候啊，北方的袁绍虽然失去了颜良、文丑，又被刘备给溜了，甚至啊连关羽的影子都没看到。但是啊，袁绍家大业大，他重新又纠集了他所有的部队，一共是浩浩荡荡70万人。 哎呦， 袁绍啊，准备一路打到许都去，消灭曹操，把这个汉献帝啊迎接到冀州的邺城来。 上一次袁绍对抗曹操的白马之战，袁绍只派了30万人， 30万， 现在变成了70万部队。 哇，加了一倍多。 这70万的大军声势很吓人，他们一鼓作气从黎阳这个地方渡过了黄河，又抵达了上一次会战的白马。这一次因为军力更加的强盛，援军把曹操的部队节节逼退到了官渡这个地方。现在如果再能够打下官渡的话，援军就可以直逼曹操的大本营许都了。 我们啊来做个这个赛前分析哦。 好， 虽然这个袁绍的部队啊人数的确是比曹操还要多，但是呢整体而言啊，这个袁绍的部队的训练啊并没有曹操的部队来得好， 所以曹操应该是可以以少胜多吗？ 嗯，说来是这个样子哦。不过呢，袁绍的部队啊粮食呢比曹操还要充分。 嗯， 换句话说啊，曹操如果不能够在粮食吃完之前打败袁绍啊，这场官渡之战啊曹操就死定了。 那这样子很简单啦、袁绍只要仗着人多把曹操他们困在官渡，慢慢慢慢的耗，把曹操的军队的粮食全部都耗光，曹操只好投降啊。 你这样说是没有错啦，不过问题是啊，袁绍这个人啊实在是太过有自信了。 哦， 他这个人啊不耐烦这样子慢慢的耗，他希望能够速战速决。 嗯， 袁绍心里想啊，我的人马这么多啊，就算是硬碰硬打快攻，我一样能够消灭你曹操。 要怎么打快攻呢？ 袁绍啊把所有的兵马统统集中在官渡，他的这个新任参谋总长啊沈佩就建议啊 在官渡城的前面呢、啊、堆起很多的土丘哦，然后啊在土丘上面架起高塔，把所有的弓箭手通通送上高塔，取得居高点，居高临下。 哎呦，这样子不是这个官渡城里面的曹军洗澡都被看见了吗？ 这袁绍的军队啊，在十天之内啊，在官渡城前面呢、啊、建了50多座的土丘，数百座的高塔。 哇， 这土丘上面呢、啊，这个梆子的号声一响，砰的一声啊，哦，几千、几百、几万的弓箭啊，如雨水一般射向官渡。曹操的人马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整天啊把这盾牌顶在头顶上，整天像乌龟一样的移动。哦，好惨啊，连这个上厕所、啊、都不敢放轻松。 曹操跟袁绍这一场官渡之战一开始就用这种高科技的战争呢、曹操心里面就想，好啊，要比高科技是不是，那就来比一比吧。 是啊， 曹操叫他手底下的工程师啊，针对这些土丘啊高塔上面的弓箭手设计出一种新的对付的武器，叫做霹雳车。 霹雳车， 哇， 听起来名字很厉害。对，到底怎么回事啊？ 霹雳车就是应用杠杆的原理。 阿基米德， 在杠杆的这一头用绳子绑一个很大的袋子，袋子里面啊装很多大石头，之后呢就在杠杆的另外一头系上50条到100条很粗的绳子。 干嘛？ 叫所有的阿兵哥啊拉住这些绳子，把方向瞄准了以后呢，就叫这些阿兵哥听这个口号， 是 1、2、3拉。 哇，士兵这头啊这个用力一拉，这个另外一头石头那端啊就往上弹了起来。 这些兵一拉之后呢，这把杠杆甩了起来，所有的石头全部都往高塔上面那些敌人的弓箭手的身上砰砰砰砰的砸过去。这些弓箭手一刹那之间全部变成了电线杆上面的麻雀，纷纷中弹之后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头朝下脚朝上，一只一只掉到地上来了。 啊，实在是好惨哦。这袁绍的高塔阵啊被曹操的霹雳车破解之后啊，袁绍非常的不服气。他心里想说，好，这个高科技高的比不成，那我就来低的。 哦，要比赛谁比较低级，对不对？ 不是比低级，这个低的呢就是说要来钻地道。 哦， 这是一种攻城的策略啊。这袁绍啊派了很多人当土拨鼠，他拿着圆锹铲子啊准备从这个官渡城的外面啊挖到官渡城的里面，等挖通了之后呢，派兵啊从地道攻入官渡城里外夹攻，一举啊把曹操的军队给消灭。 曹操的军队发现这个状况，赶快跑去告诉曹操。曹操亲自一看，哇，敌人千军万马都在挖地道。哎， 千军万马，马也有马蹄在挖地道吗？ 对呀、啊，很神勇吧。曹操看到敌人马上就要攻进来了。 哎呦，好可怕哦。哎，可不可以去买一些这个杀虫剂啊，然后对着地道噗噗噗噗给他猛喷啊。 敌人又不是蟑螂，你喷杀虫剂干什么？ 好可怕哦。 曹操才不像你这么手忙脚乱，他呀命令工兵部队沿着官渡城墙的内侧挖了一条很深的水沟。 挖水沟干嘛？ 你不是说这些老鼠在挖地道吗？ 嗯， 老鼠最怕的就是碰到淹水啊。 嗯， 袁绍派出来这些土拨鼠啊就在那边挖挖挖，从官渡城之外一直挖，以为呢就可以直接挖到官渡城里面去。 对啊， 没有想到最后啊全部挖到这条水沟里面来了。 哎， 立刻啊他们挖的所有地道全部都淹大水。 曹操啊破了高塔阵啊，又挖水沟啊破解了袁绍的土拨鼠阵啊。可是呢糟糕的是啊，这时候呢管粮食的后勤司令跑来报告曹操说，我们的粮食啊恐怕撑不过明天了。 撑不过明天啊，怎么搞的这个时候才来报告？那打仗没有饭吃怎么办？ 哎，眼看啊敌多我少，粮食又不足。这个时候啊曹操啊忽然有一种那种穷人斗不过有钱人的感慨。 哎呦， 他叹了一口气说，哎，撑不下去只好退兵 回叙都算了。 这一场官渡之战，大卡司、大预算、大场面，规模这么庞大，当然死伤呢也一定很惨重。 嗯， 袁绍的人这么多，曹操却连粮食都不够吃了，眼看着曹操啊一步一步被逼上了绝境，曹操要怎么办呢？对曹操的大本营许都来讲，官渡等于是最后一道屏障。 嗯， 曹操难道真的就这样子放弃官渡吗？这一场关系着天下局势的大决战，曹操和袁绍到底谁会得胜，成为北方最后的霸主呢？